大家好，我是明贤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13集，明贤复活。 李应 在。 李应微微一震，眼睛睁开，龙身在空中跃身而起，又轻盈地落在蛇身之上，声音遥遥传来： 我需要你的符火配合，彻底烧毁断掉蛇手的伤口，令他停止再生。你现在情况如何？ 没问题。 李应扶着树干站起来，他眼睛里看见的依旧是有幻象，蛇手总是幻化成池半下，一次一次地被龙身斩落。他经过调息之后，现在灵台已经清明了许多，只要心中坚定，那并不是真实的信念，出手就不会有所犹豫。龙身抬手一招，一道剑光从他身前掠向李应，李应下意识伸手一接，发现手里多了把长剑，剑身宛若一泓清泉，清晰地映出他的面容。李应看见自己的疲惫、动摇以及跃跃欲试，他握紧剑柄，深吸口气，足下发力奔向蛇手，一手从兜里抽出之前未用完的符箓。 龙局，我来了。 他们要为自己，也为所爱之人去战斗，竭尽全力。唐静与余不悔追着北池会的踪影，来到一间院子外面，他们遥遥瞧见了北池会的身影消失在院子门口。余不悔向唐静递了个眼色，问他追不追。唐静沉吟片刻，微微点头，做了个手势，示意自己先行，让余不悔在后面策应，就当先进了院子。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，院子里点起灯笼，烛火透过纱笼摇曳不定。此处没有用电，而是用最古老的蜡烛，星星点点，宛若天星散落人间，平添了几分浪漫。但唐静全无心思欣赏，他只发现北池会的气息到了这里之后就完全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若有似无的琴声从里屋传来。琴音古朴，曲不成调，但那一声一声却牵动唐静的心，冥冥之中似有牵引，请他推开眼前的门一探究竟。唐静微闪，懒得与对方装神弄鬼，手一挥，日式推门自动往两边推开，露出了坐在屋内的人。那人抱着琴，抬起头朝他望过来。唐静脚步一凝，本欲出手攻击的动作生生顿住，神情却变得更冷。 好久不见，唐唐，你还好吗？ 你根本不是他。 明贤露出有趣的表情，微挑起眉。 何以见得？ 他已经死了。 当日我就告诉过你，我有一部分魂魄被阴雨控制着，死去的那部分已经死了，但活着的部分还活着。他用仅剩的部分重新让我复活，所以我还是我。 如果是真正的他，就不会希望自己还活着，他想要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地离开世间，你却还苟延残喘，屈从于阴雨的意志，成为他的杀人工具。你根本就不是明贤。 唐静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伴随着最后一句话吐出，唐静陡然动手，无数的耀眼碎片如雨般飞向明贤，后者蓦地腾空而起，身形直接冲破屋顶，又抱着琴从屋顶上飞奔下来，琴弦分作五股射向唐静。唐静伸手抓住其中一股，不管手掌被锋利的琴弦勒出血珠，身体借势上了半空，冰蚕织成的绸带将明贤的手腕卷住缠紧，他把人往自己的怀里一带，两个人面对着面，近在咫尺。唐静不仅能感知到对方的呼吸频率， 连自己在明显眼睛里的倒影都看得一清二楚。 明显已经死了，所以你也去死吧。 唐静淡淡说完这句话，渗着血的手闪电般伸出，掐住明显的脖梗，迅速收紧。 你这样说让我很伤心。 明显笑道，身体倏地消失在他怀中。 我为你的到来准备了丰盛的筵席，你做好相应的准备了吗？ 明显的声音自四面八方响起，虚无缥缈，如梦似幻，若远若近。下一刻，无数黑色魔气幻化出来的手从地砖破出，离唐静最近的魔气最先缠上他的脚踝，层层往上，将唐静整个人钉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这时，边上一道身影飞掠而出，如同一道亮光，所到之处，院中所有的魔气被粉碎殆尽，地砖裂开暴起，碎片在空中飞舞，化为利刃，袭向唐静和余不悔。两个人背靠着背，一人用剑，一人用天蚕带，将周身护得密不透风。碎片竟罡气抵挡反弹，又悉数射向屋中。 你出来得太快了，我能应付。 唐静有点无语，心想没有一起战斗过就是没有默契，不然别说龙身或者五柄天了，就算是他分局的左右手也能跟他配合得更好。 你原本是我的一枚暗器，关键时刻用处能更大，现在提前暴露了，等于底牌被敌人看见。 哎呀，别啰嗦了，你又没说什么时候能出来，我当然是见机行事，现在怎么办？ 杀出重围吧，还能怎么办？你左我右。 话音方落，两个人同时飞出，光影纵横交错之间，巨大的气流从两人周身旋出，将整个院子搅得一片狼藉，所有的屋子的门窗全都被掀翻，里面空无一人。余不悔用手肘撞了撞唐静， 他跑了。哎，你的旧情人跑了。 要不是时机不对，唐静真想把他那张嘴给缝上。因为就在余不悔刚说完，俩人就听见明贤道， 刚才只是餐前甜品，接下来才是正菜。 唐静虽然言之凿凿说明显已经不是从前的明显，但实际上连他自己也分不清，那个会叫他堂堂，笑起来跟以前一模一样的人，到底还是不是明显。他比谁都清楚明显临死前对自由的渴望，明显根本不想成为阴雨的傀儡。气灵能够化形原本是妖天之性，但对明显而言，那却只是命运捉弄的开始。 如果真如他说的，阴雨用剩下的神魂再次复活了他，那就意味着我又要再杀他一次。 唐静闭了闭眼，看着院子里不知何时从八个方向冒出来的白衣恶灵，以及及腰的黑色毛发下露出的一张惨白的面容，没有眼睛和鼻子，只有嘴巴，像在咧嘴而笑，看上去越发瘆人。余不悔没见过这种阵仗，还有些新奇。 这是什么玩意儿？ 八方般若阵。 此处的般若不是佛教里的名词，而是指日本的一种恶鬼，生前阴魂不散，怨恨在心，死后怨念冲天，以蛊惑人心，杀人取乐。但这八个般若必然是经过阴雨纠焰的炼化，成为恶灵与魔物的结合体，更加难以对付。 这种阵法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八方般若生机互通，循环不息，只杀一个是不行的。 余不悔刚刚斩掉一个朝他扑过来的般若，就听到唐静的话，随即余不悔看见白光消散之后，般若果然又很快地在原地复活。 不早说，那要怎么破阵？ 同时杀死。 无需多言，两人一前一后，不约而同地出手了。 好了，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哦。